攻读编年记下第29章。西泽克亚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29年。他的母亲名叫阿比亚，是德加里亚的女儿。西泽克亚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完全像他祖先达味所行的一样。他作王元年正月，开了上主殿宇的门，再加以修理，找司祭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面广场上，对他们说：利未人，请听我的话，现在你们应自洁，好清除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的殿宇，将圣所内的污秽之物除去。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行了上主我们的天主视为不悦的事，离弃了他，并转脸不顾上主的居所，已被乡下又封闭了廊门，熄灭了灯，为在圣所内给以色列的天主焚香献全燔祭。因此上主的圣怒降于犹大和耶路撒冷，使之成为恐惧、惊骇、耻笑的对象，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并且我们的祖先因此死于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做了俘虏。现在我有意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立约，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孩子们，现在不要再怠慢，因为上主拣选了你们势力在他面前，为侍奉他，向他焚香。于是利未人起来，克哈特族中有阿玛塞的儿子马哈特和阿扎里亚的儿子约厄尔，莫拉黎族中有阿贝迪的儿子克士和亚勒勒尔的儿子阿扎里亚，格尔雄族中有骑马的儿子约阿黑和约阿黑的儿子厄登，厄里扎番子孙中有史莫黎和耶乌尔，阿萨夫子孙中有德加里亚和马塔尼亚，赫曼子孙中有耶希尔和史米，耶杜通子孙中有舍玛雅和乌齐尔。他们集合自己的弟兄，先行自洁，后照君王的吩咐，根据上主的命令来清除上主的殿。司祭进入上主殿宇里面去清除，将上主殿内所有的污秽之物移到上主殿宇的院内。利未人接过来运到城外的克德隆西，他们在正月一日开始清除，第八天清除到上主的殿，正月16日清除完毕。于是他们去见西泽克亚说：我们已经将上主的殿宇、全燔祭坛以及坛上所有的器具、供饼桌以及桌上所有的用具全都清洁了，并且连阿哈次王在位犯罪时所丢弃的器具我们都整理好，也都清洁了，现在都放在上主祭坛前面。西泽克亚清晨起来，召集城内的首领上到上主殿内，人们带来了七只牛犊、七只公绵羊和七只羔羊，此外还有七只公山羊，为国家、为圣殿、为犹大作为赎罪祭。王遂吩咐亚郎的子孙司祭奉献在上主的祭坛上，祭杀了牛犊，司祭将血取来撒在祭坛上，祭杀了绵羊，将血撒在祭坛上，祭杀了羔羊，也将血撒在祭坛上，最后将献作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到君王和会众面前，他们将手按在公山羊身上，司祭宰杀了，将血献在祭坛上作为赎罪祭，为以色列民众赎罪。因为君王曾吩咐过，全燔祭和赎罪祭因为以色列民众奉献。王又派定利未人用帛、瑟和琴在上主殿内奏乐， 有如达味王的先见者加德和先知纳唐所吩咐的，以及上主借先知所吩咐的。于是利未人拿着达味的乐器，司祭拿着号筒一起站着。希泽克雅遂下令在祭坛上献全燔祭。全燔祭开始时，颂扬上主的歌声和号声也在以色列王达味的乐器伴奏下随之开始。同时全会众跪拜，唱歌的唱歌，吹号的吹号，这样直到全燔祭献完为止。献完了祭，君王和所有同他在场的人都屈膝跪拜。此后希泽克雅王和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达味和先见者阿撒夫的诗词赞颂上主。他们便欢乐地赞颂了上主，随即俯首朝拜。希泽克雅又吩咐说，你们既然奉献了自己与上主，请进前来将感恩祭祭物送入上主殿内。会众便将感恩祭祭物以及甘愿献的全燔祭献上。会众所献的全燔祭牺牲总数为牛犊70只，公山羊100只，羔羊200只，全献给上主做全燔祭。还有祝圣的牲畜，牛犊600只，羊3000只。由于司祭太少，不能剥净全燔祭牺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前来协助，直到工作做完，直到司祭自洁完毕，因为利未人自洁的诚心胜过司祭。此外还有许多全燔祭、和平祭、脂油及与全燔祭同进的酒等待处理，这样上主殿内的礼仪就全恢复了。希泽克雅和全民众都很快乐，因为天主为人民准备，使此事迅速完成。